在这傻傻的发呆，我仍依赖你纯纯的爱。哦，我心还在，爱你的人还在，苦苦等，想哭哭不出来，无心伤害。应该明白，爱太多空隙，受伤容易，忽心忽爱才是唯一。哦哦哦，对你的付出都放在心里，我始终这样珍惜，我怎么会忘记 ？No。 Feel so sorry, baby, I'm so sorry.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. 无心伤害，你应该明白。 Oh, feel so lonely, baby, I'm so lonely. 快点回来， Feel so lonely. 轻吹过爱人的梦中，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，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城市。晚风，你去哪里？请告诉我。 温柔的晚风，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。温柔的晚风，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。灯火，今夜的晚风，你要去哪里？请告诉我。 给你的爱却总是在煎熬，寂寞夜里我无助地寻找，想要找一个不变的依靠，再给我一次最深情的拥抱，让我感觉你最热烈的心都不知道，疼爱你的心却永远不会老。

灰烬上难免失去主张，渐渐觉得有点沧桑，谁才是今生盼望，不从去想象。有人为情忙，世事终究无常，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，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，早就对命运投降。别让情两难，别把梦锁上，我愿为你逐风浪，不管多忙我多伤。别让情两难，别把梦锁上，我愿为你逐风浪，不管多忙我多伤。 今天的爱 不再来。着说回去吧，转身泪湿眼底，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时光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 谢谢你做的 是有掠过我心头，又提离别的时候，紧紧握住我的双手，轻轻一句多珍重，眼儿也朦朦。年华似水流，转眼又是春风柔，层层的相思也悠悠。他乡风寒露更浓，劝君早晚要保重，期待他日再相逢，共度白首。今宵归海路上行人匆匆，朦胧的街灯孤立在小雨中，远处传来悠悠句句在我心田。年华似水流，转眼又是春风柔，层层的相思也悠悠。他乡风寒露更浓，劝君早晚要保重，期待他日再相逢， 即使相约到，亦无言共对，疏淡如水。 我过去也只因工作万岁，我爱侣极介意跟他比对，而最怕再奋斗遭强人下去，有哪个能追？ 最心痛是爱得太迟， 有心倾诉不可等某个日子， 盲目地发奋，忙忙忙其实自私，梦中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， 谁会在意，谁会及时， 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，忘极亦放肆，见我爱见的相知，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，偏要推说等下一次。

沉默怎么能说你一切，等待怎么能没有终点，未来怎么能不管从前，真心怎么说变就变，爱情怎么能容许介入，心酸怎么能说得清楚，继续或结束该由谁宣布， 你要我说什么？